你大概对天气、对天空都曾经发出过这样的赞美，真的是满满五天的蓝天白云、晴空万里，非常好的天气。那这一周呢，如果说别人没有赞美过你的话，记住，周五的晚上第一首歌我是一定会赞美你的。只要你认真生活，为自己的梦想一天天的脚踏实地，其实你就是一个很美的人呢。超级雨无敌王6666，他说你好，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看这个彼此影响啊，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多大，你都开始记得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是今天晚上了。 Looking back on younger days, the time is past and nothing stays the same, hey, hey, hey. She was such a pretty girl with glowing eyes and yellow curls, hey, hey, hey, hey. Stars are in a summer night, she's wishing that they'd fall down through the atmosphere for a souvenir. She's waiting for her Superman, her Neverland, but she can show the way, hey, hey, hey. Where's the mountains? Her mind's been chasing, chasing. A bone.如果你正是在车里听着我们这档节目的话呢，这首 Walk Away 绝对是给了你很多明天想出去到郊区啊，到其他地方好好的去玩一下，感受一下秋游的魅力。是的，辛苦了一周了，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都需要在音乐中放松一下了。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特别的一张点歌单的博仪仙居朋友要点播的。首先呢要祝你妈妈生日快乐，她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听这档节目，今天呢是我妈妈的生日，想对妈妈说一声生日快乐。 有一点小遗憾的是，你要点播的那首歌呢，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但是为你换一首 S.H.E 的《花又开好了》。想对妈妈说，妈妈生日快乐，您有时真的该休息一下了，该放手了，有些事情真的需要我来做了，我现在需要锻炼了，要是您不给我机会，将来怎么能孝顺照顾您呢？那这位伯夷仙居的妈妈，你的儿子已经很懂事了，希望呢你也放心啊，给他更高的天空，让他好好的去翱翔，生日快乐。都开好了，歌也都准备好了，想点歌的朋友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很有意思啊，它是爸爸和妈妈要一起给他们十个月大的儿子点播的。萌萌晨晨还有你老公，谢谢你们喜欢听广播，你们说全家人都爱听这档节目，十个月大的儿子呢也是广播的小听众了。今天呢很想为他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歌曲，这首歌呢就叫做甜甜的。 舍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周杰伦的歌曲真的好有魅力啊，这个喜欢他的歌曲的朋友年龄跨度之大，都有十个月大的小朋友也会在这首甜甜的歌曲当中，或者是蹦蹦跳跳啊，哎，十个月好像只能是手脚在床上晃悠一下哈，但是能表现出他的那种听明白了听懂了的那种开心了。是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向小孩学习，哪怕是瞬间的一种很直白的体现快乐的感觉也好啊，也比你总是很多的时候压抑甚至让自己太纠结要来得愉快。徐徐徐大大大大，他就是目前状态有点累，他说我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为了理想而奋斗，最近特别累，我想听这首理想三旬。 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是个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 外，高喜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信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是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哦是窗台，光影跳动着，像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 确实能够理解那份艰辛啊，那种在奋斗路上，有时候会觉得眼前所得到的一切并不是你想要的，或者说你希望得到的离你现在好像还很遥远，那种距离感和那种要忍受的落寞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孤单很寂寞。可是每当这个时候，你就会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远离家乡来到这里，大概你就明白了我要坚持下去的理由和意义了。希望你能够每一天都看到自己的进步，哪怕是非常渺小的，但是那是属于你的成长。晚上9:23，我们也要带出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了，也是时候再一次彼此鼓励打气，对对方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首歌送给很多在上半时段给我发来点播单或者是私信的朋友，觉得很累，心情很糟，愿一扫阴霾。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她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Thank you.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首都文明办主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首场巡展今天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正式拉开帷幕。巡展现场设置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公益和争做绿色环保志愿者五大展区。市民朋友通过扫码关注微蓝北京，领取环保嘉年华护照，体验各个展区的实验和游戏，赢取通关印章，兑换礼品。本次环保嘉年华巡展分别由石景山、昌平、通州、海淀、丰台五个区举办，从9月7号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4号。广大市民朋友们可以关注微蓝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巡展活动动态。9月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将在9月8号拉开大幕。本届文化节以盛世芳华、美满花港为主题，横跨中秋、十一两个黄金假期，10月25号结束，历时48天。2018年是菊花文化节举办的第10个年头，3200多个品种、100多万株菊花，全市6大菊花展区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半亮京城。最后来看2017年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及系列活动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4号在昌平区华北电力大学举办，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暨国际魔术大师魔幻秀、北京之光国际近景魔术专场秀、金长城杯世界大学生魔术原创精品展演、校园魔术快闪活动、闭幕式暨创意青春魔术秀等精彩纷呈的魔术活动。届时将有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意大利、马来西亚、乌克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评委以及嘉宾齐聚昌平，为观众呈上魔幻视觉盛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陪伴各位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9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不过呢是来自刘惜君的翻唱，我只在乎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 真的是超级有魔力，一下子发现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每一句歌词你都还记得，从头能够跟唱到尾呢？也许他从开始就把你的心里话说得那么正确。在这茫茫人海中，不是每个人都会让你投以那么多的热情，那么多的原谅，那么多的包容，但是总会有一个人，因为他在乎你，因为他对你的爱，而让你也会产生同样去好好爱他的这种冲动。但是爱你的人如果没有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来爱你，那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你。我觉得这句话给女人听是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在恋爱过程当中，女人的这个想法是比较多的，然后也希望日子不是平淡，会有很多浪漫的，很多形式感的东西，但是男人可能真的是粗线条，所以呢要彼此的包容和理解。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两个人，他说我和媳妇儿一起堵在了公路上，听到节目呢这个感觉心情就好多了，很想点播一首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吗？这是来自小眼睛 XC 要和媳妇儿一起听到的如果有来生，愿你们还在一起。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爸爸，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爱的更九点，晚上九点四十五分要带出本周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这首歌呢是来自哭都 CBY 点播的Honey Honey， 他说我要点播给我家胖虎，回家的路上永远有你，真是暖暖的，伴着秋季的微风，太幸福了。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梦随便想想东西，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 常常会想起这首歌，因为它里面唱到了天总是蓝蓝的， 知道我在你心里。